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一，农历10月初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未来5年，全市90%以上社区实现一个中服务圈全覆盖。 北京榜样产生63名候选人，主办方邀市民为榜样点赞。 三元桥换梁工程顺利完成，三元桥京顺路恢复通车。 供暖第一天，电话报修量下降，海淀石景山供暖热线并入96069。 本周以阴天雨雪天气为主，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本市计划年内换装50000套节水器具，每套器具政府给予200元补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启航135。 早在2002年，本市就启动了早餐车工程。虽然每天各种形式的早餐车、早餐亭都忙碌在大街小巷，但是很多消费者对它却并不放心。未来5年，全市90%以上社区实现一刻钟服务圈全覆盖的同时，也将注重品质的提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张小姐在光华路附近上班，工作日的早餐她都是在外面的早餐亭解决。 我因为我平时上班的话也会在外面吃早餐，但我心里也知道这些地方其实也挺脏的，有规范的或者是连锁啊，这样会更好一些。 同样有早餐困惑的蒋先生说，因为住在马驹桥，社区刚建立，他更大的难题其实还是买菜不方便。 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会过来，然后他们就有习惯，每天都会买菜，逛逛菜市场。没有，比如说前两天刚有一个车拉过来一车的那个烟台的苹果，迅速就卖完了，全是这个小区的大爷大妈们买的。 而不管繁华地段还是偏远地区，便利店的缺乏似乎是更多人的共同话题。 便民的小便利店实在是很少，平时工作生活都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希望就是北京的这些方便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店可以多一点。 对此，市商务委流通规划处副处长李一鼎表示，未来5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 就是我们争取在未来能够让咱社区老百姓步行一刻钟的时间内满足他的社区服务的相应的这些需求。你可以买菜，家里面的生活必需品，理发美容，这洗衣洗染。 未来5年的状态您觉得能覆盖90%？ 90%多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市商务委服务交易处副处长周丽霞介绍说，7月29号，本市印发了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提出了5化的目标，并且以此标准提升服务品质。 我们一方面在便民化方面进行提升，同时另一方面在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上还特色化呢，多方面进行完善，去慢慢的提升我们行业业态的服务的水平。 市商务委主任严立刚表示，这类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政府也要承担起来。 比如说菜市场的建设、早餐的工程、区域性的批发市场，完全的靠市场化的运营是不行的，政府在这方面必须要加以引导，甚至于加以投入，这些是保证民生的基本的底线。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的63位年度候选人已经产生，主办方将通过市属媒体和网站展示榜样风采，欢迎广大市民在首都文明网为榜样点赞并且留言。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在全市宣传树立了一批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榜样人物。截至10月30号，经评审产生今年周榜人物130名、月榜人物60名，覆盖了各群体、各行业，形成了群众争做好人、争当北京榜样的良好风气。 经过4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昨天上午11点，重达1350吨的新桥梁实现了精准就位，标志着三元桥大修工程换梁施工接近尾声。昨天下午6点，交通管控措施解除，三元桥京顺路恢复通车，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11月15号上午9:10，三元桥新桥梁被千吨级托运架一体机缓缓运送到桥墩的位置。已经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北京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段文志心情非常激动， 真的很高兴，终于看到桥位落下来了，用语言表达没法表达。 三元桥大修工程换梁施工是从11月13号晚上11点开始的，但在拆除旧桥梁时发现混凝土损坏严重，整体性严重不足，原定的用托运架一体机把梁运走的施工方案被迫修改。 旧桥比我们想象严重的多，只能就地拆解。 最关键不中梁没有支撑， 最后切了多少片？ 27片，切完了还得一片片运走。 11月15号早晨6:50，旧的桥梁被切割完毕，全都运走，千吨级托运架一体机托运新梁就位的工作随即展开。 梁宽44.8米，梁长是55.4米，相当于6个篮球场的面积。首先是把梁拖起来运，桥梁能够平稳的运到桥位架，使桥梁精准的架到桥位，能够使各个支座均匀受力。所以说采用了 GPS 去控制它的路径，通过激光寻迹实现精准的落梁。 11月15号上午11点，三元桥新的桥梁实现了精准就位，误差范围在20毫米以内。一直在现场指挥的是交通委主任周正宇，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块石头落地。因为这个技术以前在这种地方给这个吨位都没有用过，是一个创新，非常的成功。未来这种桥梁在这种交通节点的地段，就完全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来缩短断路的时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长安街上方巾巷、东单、西单和闹市口四个路口新设置了左转灯，也就是说长安街路口的进左规定部分放开，而在西单路口左转指示灯标线也已经设置完毕。不过这些路口在高峰时段上午6点到9点、下午4点到8点仍然禁止左转。根据一线民警介绍，虽然长安街上一直不允许左转，但是其实很多路口是有平面立交的，基本上靠盘梅花湾也可以方便实现南向西和北向东的通行。这次放开部分路口的左转通行后，从北京站出来的车辆以及崇外商圈往西走的车辆都会比过去方便很多。 本市昨天正式进入供暖季，全市1000多家供热单位投入正常运转，保证居民家室温能达到标准的18摄氏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热力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热电厂的运行数据。北京热力集团生产运营部经理孙之英介绍说， 现在整体供热系统运行的比较平稳，比如说现在华能压差大概是7公斤，应该是能够满足整个东部地区的运行工况的要求的。 由于今年集中供暖的热网提前进行了预热，许多居民家在7号试供暖第一天就有了热气。正式供暖开始后，集中供热区域实行逢午测温，每个月5号、15号和25号，工作人员将抽取部分用户入户测温。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四惠附近的小区居民家中，仪器显示客厅开着窗户还能达到21摄氏度。 挺热的，这个家去年前年一直有小孩在这儿了呀，可暖和了。 随着居民家的暖气热起来，北京热力客服电话96069也呈现一个小高峰。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何莹娜介绍说， 投诉的情况1号到14号2万多个，问题提早发现提早解决。 截至昨天晚上6点，96069电话呼入量16113个，比去年同期下降36%。何英娜告诉记者，在这些来电中有2到3成不是热力集团用户，作息人员将会为他们提供所在区县的供热服务电话。不过从今年开始，海淀区和石景山区所有居民用户都可以拨打96069报修。 比如说不是热力集团供热，是区属供热企业，我们直接可以派单到他的电脑系统，他接单以后就要入户。 另外用户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和微博北京热力集团来报修，非96069服务范围的用户可以拨打全市供暖服务热线12319，或者供热单位在小区张贴的通知上留下的电话报修。 上周本市经历了连续多天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差，能见度低。本周京城以多云、阴天、小雨天气为主，空气质量有所好转，预计本周二将迎来雨雪天气，周四到周六都有小雨，气温也进一步降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4号开始到12号，连续9天都没有阳光，日照时数创下了同期最少记录。不过一股弱冷空气正从东北赶来，等到明天北京将刮起4到5级偏北风，雾霾天就拜拜了。 昨夜弱冷空气来袭，小雨对今天早高峰影响不大，但今天早晨能见度还是在两三公里之间。下一次冷空气在本周二早晨过境，但也还是比较弱。本周以阴天多云雨雪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几乎每天都在1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下降到0到2度。明天预计雨夹雪转小雪，周四依旧有小雨，山区还可能遭遇雨夹雪。周五和周六再次有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雨雪天气。双休日白天最高气温是5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下降到0到1度，天气进一步转冷，外出郊游要注意保暖。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根据监测预报，本市受东北方向空气影响，扩散条件和空气质量将逐步转好，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将达到优良水平，解除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计京城未来3天空气质量总体良好。记者从环保部环境监测司了解到，昨天受冷空气和降水过程的共同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污染形势有所缓解，包括北京在内的北部地区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中南部以轻到中度污染为主。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也做出了本周一到周三本市空气质量趋势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为良好到轻度污染，周二周三空气质量良好。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水务局昨天表示，今年本市全面推广高效节水型器具财政补贴，计划年内换装50000套节水生活器具，135期间计划每年换装100000套，预计可实现年节水61万立方米。按照现行水价，居民家庭可节约水费支出305万元。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是个资源型缺水的特大城市，尽管有南水北调的年10亿立方米来水量，但除了弥补以往的境外调水之外，还要回补超采地下水，多出的2亿立方米水也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消耗殆尽。因此，进一步提升生活用水的用水效率是解决北京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措施之一。据介绍，去年本市在城六区部分居民小区和典型用水单位开展了高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财政补贴试点工作，目前西城区已经全面普及，今年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市水务局明确，今年本市财政投入1000万元，在16个区县全面推广补贴高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的安装，其中老旧小区居民户优先换装，在选定的小区内每户限购补贴手持花洒或者水嘴一套，每套政府给予固定额度补贴200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第21批定点医疗机构的审核即将进入尾声，而在这新增的277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中，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占到了37家，占比13.4%。据了解，今年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的定点审批过程大为提速，在这批37家最终实现就医可报销之后，本市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基本全都纳入到医保定点范围之列。目前本市正在大力推进医养结合，也就是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结合，这就得所有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都要具备医疗条件。而为了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积极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洪兵表示，本市已经正式确定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实行单独序列医保审批，这意味着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获得了申请医保定点的绿色通道。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社保电话咨询中心12333昨天发布，从今天起，本市退休职工、城镇居民、企业在职职工、机关公务员等参保人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自助查询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一便民举措将惠及1600多万参保群众。据了解，截至10月底，北京市人力社保政策咨询热线12333的专业咨询服务人员达130人，今年以来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咨询服务234万件，来电接通率达到80%，热线电话咨询服务量逐年递增，基本满足了群众咨询服务的需求。 据法制晚报报道，近日家住朝阳星河湾小区的楚女士发现，自己开宾利车出门时，后面总跟着一辆捷达车。 楚女士的丈夫文先生和几名朋友守在小区门口，发现这辆捷达车又开始跟踪楚女士后，驾车跟了上去。行驶到霄云路时，文先生一行中的一辆车从后方撞击，另一辆车开到前方把捷达车逼停。文先生报警后，捷达车上的两名男子被警方控制。民警搜查发现，这辆捷达车用的是假牌照，车上还藏有绳子、锤子、手铐、藏尸袋等物品。警方找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星河湾小区20多辆豪车车主的出行时间。随后，文先生夫妇检查自家宾利车，发现车底被人装了一个跟踪器。民警比对确认，与嫌疑人的手机完全匹配。目前，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学院副教授吴少忠昨天表示，女性单独开车外出时，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不要独自去偏僻的地方。如果发现有人跟踪，应打电话向朋友求助，并将车开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应及时报警。 据法制晚报报道，双十一狂欢的同时，钓鱼网站的攻击也集中爆发，受骗的网民中男性数量是女性的2.6倍。专家提醒，双十一后迎来诈骗小高峰。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双十一后以淘宝异常订单处理中心为代表的退款诈骗钓鱼网页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些网页以卡单、掉单、交易异常等说法实施诈骗。专家提醒，这些都是诈骗术语，正规电商不会使用这些词汇。此外，中奖诈骗短信也要警惕。专家提醒，接到此类短信后，应打电商的客服电话咨询，切忌拨打短信中的电话，也不要轻易点开短信中的网址。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北京阅读季上，西城区社区文明推进协会执行会长梁军获得了本市十大金牌阅读推广人的称号。今年在西城区政府的扶持下，他推广的百姓捐书、百姓看、书香驿站已在近30个社区落地，让百姓足不出社区就能闻到书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书香驿站创办人梁军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新街口宫门口社区刚刚开业的书香驿站。原来破旧漏雨的仓库，如今已经变成窗明几净的书屋。不到20平米的房间东侧是一排书架，摆满了社科、中医、保健类书籍。西侧方桌旁边，几位居民正在看书。 哎，有时候看看书啊，聊天啊，给讲那个老北京的故事什么的。 宫门口地区是平房区，社区自从有了这个书屋之后，居民们尤其是老年人有了交流看书的好去处。社区负责人温林说：“ 我们这儿老年人大概是1400左右了，有了这个书香驿站，大家能坐一块交流交流，把这个书香驿站跟文化传承结合在一块儿。” 44岁的梁军说，从今年初开始，带领团队建立了本市第一个由公益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的书香驿站，目前已达12家，再建15家。 我也是社区居民嘛，那么看到我们楼里面的这些邻居们啊，都没有沟通交流的这个空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文化空间，让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2014年的6、7月份就把这样的一个形态考虑好了。 其实推广书香驿站的过程并不轻松，怎样让这样的公益机构能够持续运营下去，梁军的压力并不小。 前期呢，我们用我们自身的一些资源，包括自身的一些资金也都注入在这里面了，整个投入将近80-90万吧，还不算目前的人工的，就是我们虽然是志愿者，但是他们全职进来，我们都有补贴的。现在有一部分呢是政府购买项目的方式解决了一些资金，当然现在还有些缺口。 让梁军欣慰的是，书香驿站得到了西城区政府的扶持和企业资源注入以及社会公益机构的参与。据了解，西城区今后还将探索书香网吧、书香银行、书香酒店、书香商场等模式，营造全新的社区便民阅读空间，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闻到书香。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昨天在京召开。记者了解到，食品安全战略列入13-5规划建议，将重点加强县级、乡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 北大国际医院将于本月23号开通医保实时结算， 市民即日起就可以到相关部门办理医保定点医院的选定或更改手续。据介绍，北大国际医院位于回龙观西部，是近年来本市兴建的三级大医院，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周边的社区居民看病难问题。 唐山客车联络线日前开通运营，唐山市民乘坐动车只需要花90分钟就可以直达北京，改变了以往唐山站上午进京只有普通列车的情况。 专家说法，中小微企业劳动纠纷防控项目近日启动，来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学分会的专家将给辖区的100多家企业负责人培训答疑，由资深律师、仲裁员、法官、工会法律工作者等组成的专家团还将就企业用工中的难点进行现场问诊。 2015北京国际当代金属艺术暨首饰设计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位艺术家的500件套金属艺术精品，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 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5期，交通广播记者曹喜将带您认识北京宗人的第三代传人白大成。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宗人传承人白大成的更多故事，敬请关注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八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7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众 爱心钱，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经济适用房准入标准8年未变，一些轮候家庭申请过程中被取消资格；正式供暖后如果温度不达标，找到正确渠道才有助于问题解决。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要在今年年底前解决保障房轮候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然而，有一些已经通过审核的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却在几年的等待之中，因为家庭收入有所增长而被取消了摇号资格。多年不变的经济适用房准入标准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轮候家庭的住房困难又该如何解决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刘先生一家三口住在丰台区。2010年，他们一家开始申请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并在2011年上报市住建委审核通过，成为了一个轮候家庭。过去的几年中，他们一家一直都在等待房源。今年1月，房源分配下来了，但刘先生一家拿到的不是摇号资格，而是一张资格取消通知书。 在我合格的时候，你没有房源，现在他有了房源了，他又说我的经济收入超了。我说您以什么为标准？他拿出来2007年的北京市住房条例。 根据2007年制定的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像刘先生这样的三口之家，年总收入不得超过45300元。但是到了今年，刘先生的家庭年总收入达到了6万元，也就超过了标准。 像刘先生这样的在等待中收入超标的轮候家庭不在少数。记者在刘先生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得到一个数字， 小200户，180，有您这超的可能多的，有的是最少的超个200-300。 市住建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10月，市住建委对媒体公开表示，各区县可以根据各自的保障房房源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对此，市住建委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样的一个灵活性的政策是说，因为现在每个区县的收入水平也不一样，如果咱们定这样一个价格，然后来规定全市的这样一个区间，觉得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我们把这个权力下放到各个区县。 随后，记者询问了丰台区住房保障部门的一位负责政策咨询的工作人员。 咱们区现在有这方面的政策、 没有，也没有下到北京市的具体的指导细则，这只是一句话。 经济适用房的准入标准自2007年以来一直都未调整，而在这八年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2007年的每月不低于730元已经涨到了今年的每月不低于1720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卢源2013年一篇研究北京市住房保障制度的论文中指出，居民收入的这种变化在准入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保障制度覆盖人口规模的逐年下降。 11月15号是北京市今年正式供暖的第一天，一些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里的暖气依然冰凉。位于石景山区苹果园二区的第12栋楼就整体没有暖气。小区居民刘女士说：“ 咱北京市市供暖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打那个96069，到现在也没给解决。” 由于该小区是热力集团集中供暖，记者电话联系了北京市热力集团服务热线96069。 从试供暖开始到现在没有什么温度，直到就正式供暖了还是没有温度。 行，那马上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联系看一下。 稍后记者也接到了热力集团宣传部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解释说，由于该小区处于热力管线的末端，所以供热较慢，不过目前已经在调试。 现在正在调，就把前面的流量加，然后往后边挤，现在正在做呢，他们都在这儿呢，正在调呢，看看今天下午吧。 那小区自建锅炉，暖气不热，该如何反馈呢？家住昌平区太阳城小区的史先生就反映，他们家的暖气十多年都达不到18度的标准。 这儿现在是管子特别凉，没人管。 往年供暖了吗？ 一直这10年了，都达不到18度。 记者拨打了该小区物业的电话，物业证实太阳城的供暖属于小区自建锅炉。物业告知了负责供暖的北京德意达公司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去检修查看。 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暖气好多年了都达不到18度这个标准， 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时候我要跟你反映反映吧。 记者也联系了昌平区供暖办，向工作人员反映史先生家的情况。 整体不到18度，是吧？ 是啊， 往年都这样，是不是？ 对，好多年了，能不能就是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毕竟你们是他们的上级部门。 行，那我明白了啊。 十多年的老问题未必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但是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给予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足够的重视。另外建议居民遇到供暖方面的问题时，先拨打小区物业电话，确定小区的供暖性质，以免盲目拨打电话延长解决问题的时间。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加持，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四环望京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避让。